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167章，跟踪。李琴叔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多东西了，吃的这个胃有点承受不住了，他揉了揉自己的肚子。 我去趟卫生间。 我和你一起？ 不用，虽然没了腿，但还有轮椅吗？不至于成个废人。 袁子峰点了点头，目送李琴叔离开后，这才抬手打了个手势。不远处，一个男人接到信号走过来。 一切准备就绪。 哦，麻烦了。 男人点了点头，这才转身离开。李琴叔这趟厕所上的有点久啊，袁子峰有点不耐烦了。那边的男人已经过来问过两三次了，李琴叔这才从卫生间出来。他的轮椅是之前特制的，有自动行走功能，眼下看上去却走得有点缓慢。他的脸色略显苍白，眼神之中透露出几分慌张。袁子峰眉头一皱，尚未来得及询问发生什么，中餐厅里灯光一下全都灭了，紧接着中心亮起了一束聚光灯。李琴叔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下意识看向袁子峰的方向，但袁子峰已经不在那儿了。一秒钟后，一声轻响突然入耳，李琴叔循声望去，却见不远处聚光灯下的高凳上赫然坐着他寻找的人。袁子峰拿着麦克风，微挑着眉头，眉色张扬地看着他。李琴叔一愣，紧接着反应过来，眼下是个什么情况。 生日快乐。 李琴叔一愣，今天不是他的生日呀。 我知道今天不是你生日，但以前我跟你说过，以后每一年的生日我都要陪你度过，却又错过了三年，所以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帮你把生日补齐了。 李琴叔微抿着嘴唇，神色认真地看着坐在不远处那个男生。 不，已经不是男生了，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成长为一个男人，不再遇到任何事都很冲动，不再经常故作老成的不苟言笑。 袁子峰似乎变了很多，但有一点都没变，他依然是如同以前一样对待感情真挚而又热情，宛如飞蛾扑火，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搬到他的眼前。李琴叔不由得屏住了呼吸。 这是第一年的生日快乐，想了想，决定送你一首歌。 袁子峰唱的歌李琴叔没听过，但歌词清晰明了。 世间欢笑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，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。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，随你跳。 等到李琴叔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眼角已经忍不住湿了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温柔，每一字每一句都撞进李琴叔的心里。 让他所有高高树立的冷漠防线都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了。他根本抵抗不住这小孩如此直白又热烈的追求。袁子峰的歌声落下，餐厅里响起众人的尖叫声和祝福声。聚光灯从袁子峰的身上挪到李琴书的身上，让他有些无所适从。紧接着唰的一声，聚光灯灭了，餐厅里的灯又亮起来。袁子峰从高凳上站起来，眼带笑意地看向李琴书，问道： 喜欢吗？ 很喜欢，谢谢。 袁子峰这才松了口气。说实话，他不太会唱歌，这还是他临时学的。如果李琴书让他再唱一曲，他还真的要傻眼了。不过幸好李琴书不是这种人。 不亲一个的话，那就来抱一个呗。 李琴书顿了顿，用轮椅往前推了几步。袁子峰轻轻地弯腰，他便紧紧地抱住袁子峰，深吸一口气，鼻腔里尽是袁子峰身上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，让人舍不得松开手。袁子峰已经比他高了不少，原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孩子的肩膀竟然也已经宽厚的可以让他觉得有安全感了。 剩下两个礼物之后再送你，生日快乐。 从中餐厅出来，俩人收获了满满的幸福，虽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并不是情侣关系，不过在别人看来，他们跟情侣也没什么两样。袁子峰推着轮椅往他租的房子走。 太晚了，今天晚上住我家。 李琴书没回答，他的背挺得笔直，似乎在警惕着什么。袁子峰没察觉出来，开口问道： 其实我在家里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待会儿你回去了就可以。 子峰。 李琴书突然压低了声音打断他的话： 你有没有觉得有人在跟着我们？ 袁子峰下意识想停下脚步，李琴书却又道： 不要停，继续走。 袁子峰轻轻皱起眉，往前继续推着轮椅。 其实我在厕所的时候就感觉到了，有一道视线一直都注意着我。我本来以为我们从餐厅出来之后就好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现在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那股视线。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 从哪儿来的？你有得罪过什么人吗？ 没有。我也不知道这视线从哪里来的，但是我有注意观察旁边的情况，并没有觉察到任何的不对劲。 没事，咱们先回家，看看情况再说。 李琴书嗯了一声，虽然心里还有点担心，但是比之前好了不少，至少有了袁子峰这句话安心了不少。回了屋子，李琴书顿时觉得那股一直看着自己的视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但他又有了新的担忧。 如果真的有人跟着我们，那他现在已经知道你的住处了，如果出什么事儿怎么办？ 别想那么多。 李琴书虽然还是有点担心，但见袁子峰并不放在心上，也就没再多说什么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